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这也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好的，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就是有关于高考的。高考冲刺倒计时，家长该如何进行一个心态的调整。马上要进一段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资源共享平台30号开通，中学生将免费获得在线的家教，通州、延庆、怀柔等区50000初中生将率先配齐。本市青少年体育工作会召开，冰雪运动成为今年工作的重点。好，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资源共享平台30号举行开通仪式。平台开通之后，将充分地提供技术及资源的保障，满足北京地区91所高校1900余名高校思想政治老师的使用需求。2018年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30号启动，2020年之前会有更多的中学名师将在网上登记自己的专长，供全市的初中生自主选择合适的教师在线答疑。市教委副主任李毅介绍，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与教师有偿家教不同，它是政府主导的直接指向全体学生的免费在线服务，其实施经费和组织管理经费均由市级资金保障。目前在线的家教可以供提 供四种辅导，其中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时，系统可以根据学生在智慧学办平台前期的学习数据和教师自身教育特长，实现师生间的精准匹配。学生也可以自主地选择老师，根据其可预约的时间段提前进行预约，按时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北京市青少年体育工作会30号召开，冰雪运动是其中的重点。据了解，今年北京市将举办第15届运动会和首届冬季运动会，继续大力发展青少年冰雪运动，力争使区级冰雪运动队达到110支左右。首次组织举办北京市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和北京市青少年业余俱乐部足球联赛，首次组织青少年田径、旅游集训队到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集中的训练，提高水平。今年北京市还将筹备成立北京市青少年体育联合会。以上的资讯呢，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高考冲刺倒计时，家长心态该如何调整？赶快邀请出今天的嘉宾，他是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的获得者，教育面对面栏目专家团顾问李强，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鼠爹。欢迎您，鼠爹。 主持人好，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2018年的高考生将走进高考的战场了哈，我们先给大家捋一下哈，在高考前期，家长容易陷入哪些类型的心理误区呢？ 我认为从一模开始前的一周，一直到高考前的一周，按照我的划分来讲呢，这段时间呢是高考的冲刺期，然后呢从高考的前一周到考完，它是处在高考的临考期， 嗯， 就是临近那个临， 嗯。 那么在这两期当中呢，确确实实呢各种问题、矛盾、心态它都大量的爆发。如果说咱们从负面来讲家长的不良情绪的话，那么呢我想呢是不是有这几种表现。 嗯， 第一是懊恼心理，或者叫后悔心理，就是我早干什么去了，我为什么原来不管孩子呀，一切都晚了， 嗯， 这是很懊恼。第二种呢是拼搏心理，就是我得拼，孩子得拼，生怕呢哪儿做的不好，对不起孩子，就一次，就这样，是吧？ 就是到了最后都得打鸡血。 对，没打算有几个人准备复读的，是吧？就这一次，你说我要做不好，尤其是他苛求自己， 太完美了哈， 怕自己啊哪儿对不起孩子， 嗯， 所以他显得就很慌张， 嗯 啊。第三种呢，就是一种叫不满心理，不满心理，他主要就是他主要针对孩子，看着他，比如一动手机，这他怎么又不学习又玩手机，他对孩子不满，当然有一部分也是对自己不满， 嗯， 啊，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啊，咱们说了三种心理啊，他都是既对孩子又对自己， 嗯， 啊，第四种就是恐惧心理了，这个恐惧心理倒不一定孩子恐惧，家长很多他有一种恐惧心理，要一摸了呀，怎么办呀？这么像高考，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呀？他会浮想联翩，恐惧心理，是吧？那么这些家长，这前四种家长呢，他是想参与到高考中的，他积极性比较高， 嗯， 但是还有一类呢，他就跟这个不太一样了， 有点佛系了，是吧？ 有点，你看啊，他可以有无关心理， 嗯， 他考试又不是我考，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啊，这是有典型的啊，我们有一批爸爸也是这种， 嗯， 啊，心态。再有一种呢叫无奈心理，就是说反正他大了，我也不懂，我也不是老师，我也不是搞教育的，这个他的题我都不会做，他又逆反不听我的，我管也没用， 嗯， 干脆不管啊，这是无奈心理啊。一种是无关，一种是无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把它称为安逸心理，还有个学上就行了，对吧？有个学生干嘛非得上好学校？都一样，还指不定将来谁混得好的，状元不也就那样吗？ 嗯， 这状元也没几个混得好的，所以他很安逸。 嗯， 所以你看这后三种嘛，家长这种误区呢，他就是比较淡出了。 嗯， 因此呢，我觉得上述这七种啊，一个激进的，一个很淡出的， 嗯， 他有七种，我认为这都是一种误区。 还有什么是需要提示给家长的呢？ 说话也很重要。 嗯， 就是我们跟孩子在这段时间的交流，应该说是进入一个敏感期。 嗯， 所以有些事情呢能说，有些不能说。那么现在呢，我感觉我们家长特别注意啊，避免几种情况。 嗯， 就是我指的是语言交流啊，因为这个交流除了语言，还有肢体动作啊， 是 啊，其他的书信呢， 你的眼神 啊，这个那用微信的文字啊，那咱们都不说，咱就说这个语言， 嗯，表达 啊，就说语言表达啊，语言表达当然包括微信通过一些戒指啊，那么语言表达的时候注意四种情况。第一就是冷表达， 所谓冷表达就是说你啊没戏，你这样你肯定没戏了，是吧？你不管是他学习习惯，还是说他现在的这个努力程度，你可能对他极不满意。但是你要说没戏的话，如果是高三家长，我建议最好不说啊。那如果因为你得评估，你得考虑这孩子接下来会什么反应。 嗯， 如果接下来他告诉你，好，我没戏了，我就不学了。你怎么 办？那完了， 我不考了，行不行？ 这个后果咱得考虑到了， 对吧？你那时候你在激励他，人现在不管怎么着玩手机玩到十点半，人还能写一小时作业呀，对吧？你那么一说，那得了，我干脆就这样了。 嗯， 本来我就觉得我不行，你说我没戏， 破罐子破摔了。 哎，对，所以这种冷表达，你没戏了，考不好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高二的时候，你可以跟他指出啊，你考不好你怎么办？让他畅想一下未来。 嗯、 现在你就别跟他说考不好怎么办了，他只要是平静着去考。拿回自己该拿的分，哪怕回来拿了400分、300分，他也是他该拿的。 对，关键时期咱们一定要特殊对待哈。 对，所以这个谈话艺术，它是要根据不仅要根据孩子的特点，还要根据时段，这是冷表达。还有一种热表达也是很麻烦的，就是什么呀？不断的关心他，追问学习情况怎么样。对你特别关心，考试分数怎么样？还有呢，就是孩子，你是最棒的。我们家长太爱说这个。我记得我们2016年6月6号、 嗯， 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我来这里做节目， 嗯、 啊，那么就当时好像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设计一个环节，让家长来祝福语， 嗯， 给孩子寄语，然后就是好多家长还想，孩子你是最棒的，可能人家孩子也是最棒的，但是呢，我觉得这话呢也别轻易的说，为什么？因为好多孩子连他自己都知道，在学校。50名、100名还是200名、 嗯， 他都自己知道自己不是最棒的， 嗯， 对吧？你非得说他是最棒的，反而给他添加压力， 嗯， 对吧？包括啊，他就是学校第一，他是最棒的，结果考试的时候他有一道题不会做，坏了，我不是最棒的了，他又波动了， 嗯、 所以你像这种热表达也要注意，轻易还真不一定要说你是最棒的，还有多表达，就是没完没了的跟孩子谈话， 唠叨了， 哎，对，唠叨了。然后呢，我也是经常发现这问题。有时候讨论起一个问题以后，这孩子这家长就说：“好，这周末我就跟他谈，明儿晚上我就跟他谈。”哎，老谈什么呀？是吧？不要谈那么多，要适量啊，要适量。因为我们家长知道不知道啊？我最近呢，就是我前两天节目我也说过，我因为搞讲座的原因，和一些高三的年级老师和年级主任去交流。年级主任的意思就是，我希望家长远离。为什么？你们对学校的干扰太大了，你们根本不会管孩子， 嗯、 不会激励，你们唠唠叨叨的，最后起反作用。 嗯， 所以你看，人家并不是今天你今天问我的都是家长怎么办怎么办，其实按照学校说，家长啥也别办啊。我觉得有的学校啊，有的老师的观点， 嗯、 你啥也别管，你一边待着去，都由我来。 就是还是像以前一样正常。 对，他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因为你这个本领不强嘛， 嗯， 所以呢，就是你还不如远离，所以说你要少。 嗯， 你要适当，好吧？这个是第三点，就是多这个多表达。第四一种就是低表达，低能力的表达，就是能量不足啊， 嗯、 啊！因为什么？孩子一旦想跟你交流的时候，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才跟你交流，家长也不比孩子高明， 嗯， 最后呢也是跟他在那儿发愁，所以呢就没法给孩子引导。哎，因此你看啊，在语言表达这个问题上，在语言交流这个问题上，如果冷表达、热表达、多表达、低表达，都会给孩子，包括给自己， 嗯 啊，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嗯 啊，肯定有一方不好，另一方保证好不了， 嗯， 不能说保证，起码是很可能保证，就是很可能好不了。 家长怎么说？哎，孩子爱听，而且还能听进去呢。 我觉得在整个高中阶段，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和孩子交流啊，就注意这么几句话啊，一个叫事实， 嗯， 就是你得找准这个时机，啊。找准时间，你比如说孩子想跟你交流的时候，这个你再跟他聊。你比如说他今天考试刚回家，明儿还接着考试，他也没出成绩，他自己也那嘀咕着，你干嘛非得这时候你问他分儿？没必要啊，你等他想说的时候你再说，是吧？这是一种，就是他主动的时候，想说的时候。 那万一他不说呢？ 哎，不说也没关系啊。真的分儿都下来的时候，那我作为家长得有权利问问你吧，考得怎么样？ 嗯， 那也叫事实啊。 嗯， 但是你要是 没完没了的 一天到晚的问，那就不叫事实了， 嗯， 是吧？这第一叫事实的交流，第二一个呢叫有限的交流，就是我刚才讲的，别什么事儿我都跟孩子谈的啊，你耽误他那么多时间也是没有用， 嗯， 没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频率，这个次数啊，这个次数，这是事实的有限的。还有呢，就是理性的， 也就是说你跟他交流的时候，家长呢他绝不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或者特豪迈我们一定要考上哪儿， 嗯， 或者特消极呀考不上怎么办呀，那都是情绪。我们跟孩子交流之前一定是自己脑袋是非常清楚的，我要比他高，我能怎么给他出点什么有用的主意。 嗯， 因为这段时间啊你就别给孩子提目标了，哎，我们一定要怎么怎么着，都是目标，目标谁都会提。 嗯， 他现在需要的是走出他的低谷，他的就是你得给他一些务实的方法，所以你想好了再去和他理性交流，这叫理性的。另外呢就是和孩子交流呢还要多样的内容，要多样。所谓内容多样就是说千万不要只谈学习，那样内容单一， 嗯 啊，那样就内容单一了。另外形式上呢，除了口头表达之外，啊，你们拍拍他肩膀也好，是怎么也好的，啊，飞个眼儿什么的，其实那都是交流， 嗯 啊，这也就是说，事实的、有限的、理性的、多样的。我想这四句话记住了，我们就能把这个沟通可能搞得确实有效，并且不焦虑。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是家长帮助孩子缓解焦虑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家长比孩子更焦虑，有哪些焦虑我们家长是自身可以消化缓解的呢？ 家长的焦虑啊它是从哪儿来的， 嗯 啊从哪儿来的，比如说一种叫梦醒时分啊，就是觉得原来就是觉得好像从高三助力高考就可以了，实际上呢不是那么回事儿，发现呢好多事情都干不了了，所以他着急了。像这种情况呢，那么对策呢就是面对现实，没有别的好办法， 嗯， 是吧？还有呢一种呢就是由于过高的目标导致家长他这个很焦虑啊，那么呢我们同样是要面对现实，降低目标，孩子的分数是怎样的你就去设定什么样的目标， 嗯 啊，你不要太苛求自己啊，不要太苛求自己，嗯，所以呢我们要就是要找到原因，根据不同的原因去自己调整，万一自己就是调整不好的话， 嗯，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别在那儿瞎想啊，你可以为孩子做点实事儿 啊， 哎，什么叫实事儿？做饭也是实事儿， 转化为行动， 听节目。 嗯 啊，你听讲座，你就这儿在那儿想啊想啊，那能想出什么来呀？ 嗯， 你得做点什么。我为孩子做了，我不就心里就安稳了吗？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家长的一些问题哈。绿色出行他说，我家女儿表面上情绪低迷，学习情况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只要我们一提和学习有关的话题，要么不说，要么就是对说了就是对我们态度不好。你怎么总是提学习啊？弄得现在他啥也不敢说了，压抑自己，家长很压抑。你看他还说了，他说现在这个孩子的成绩是处于北京文科一本的边缘。 其实我们都知道二本可能有些专业比一本还好，而且呢就你要是上一个北京什么市属的什么二本，可能就业也未必差， 嗯， 所以说这就是你一个怎么看待的问题。那么家长可能他觉得一本就是个目标， 嗯， 其实呢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看到孩子他的特性是什么，他适合去哪儿， 嗯， 然后呢再去看呢，第二就接下来看我那个目标高校到底是他的不管是学术氛围啊，在这个专业这个领域里头那一学科的排名啊，将来的就业是这个机会啊等等的，你不要追求什么一二本， 嗯， 那个东西其实没有用，对吧？所以第一叫我看我孩子适合去哪儿， 嗯， 第二我看看人家高校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嗯，他如何帮助孩子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呢？ 首先从分数上你得有目标， 嗯， 对吧？不同的分数去不同的学校。第二呢是从你的这个学科长处，就是你到底是数学好语文好，你还是什么理化生好， 嗯， 是哪门好，又决定了你将来是学化学学物理， 嗯， 对吧？包括文科生也一样，文科生他也不一样。你比如有的文科生是纵横古今，啊，说这个世界形势，那他就得学正经法，因为他务实。如果一天到晚就是读古典，那他就适合学，他就不是正经法了， 嗯， 啊，他就得学文史哲了。所以我们要从孩子的兴趣，他的那个特点上，这是根据孩子特质 你有选目标。所以你看，有从分数选的，有从学科选的，还要从孩子的愿望，对吧？愿望和能力又是两回事儿啊！你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它又不一样。 这是兴趣爱好的一个问题。 哎，对，兴趣爱好，但是呢，未必他的兴趣爱好就是他的真正的就是潜力。二又要看他的学科特长。 现阶段家长应该合理的调节对孩子的一个期望值了哈。说了这个期望值也是很有说头的，我们家长该如何能够找准这个期望值的定位呢？ 就是说，作为家长，你到底期望孩子什么？特别是在这个高考的过程中，期望孩子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问题特别好，它是一个家庭教育的理念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高考啊，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呢？当作是孩子自我完善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就是说，高考的分数怎么组成的？除了学科成绩，你学习能力啊、学习基础啊、学习习惯，除了学习之外，它还有情商决定的吧？它有情商，包括认知，包括那个和老师的关系。有的孩子跟老师较劲，那学习好不了，对吧？这些都是情商。第三还是什么呢？对自我特质的认知，刚才咱们说过了，你要结合孩子的特质，你了解了孩子特质，你才能施教，啊，你才能给他找目标。最后一个还有对高考政策这些了解、把握和利用。所以真正的高分是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四个方面当中，如果孩子他建立起这种概念，都去努力的话，你看这孩子是不是成熟了，是吧？所以说，高三依然是孩子全面发展的相当的重要的时期。他要有用高考完善自己的这种愿望。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纠结到底是考了610还是考了608。我只要把原因找到了，我发展了，我只要是啊今天比昨天好，那你就是成功的。对吧？再有呢，就是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期望值，就是我们追求的家庭教育的目标是把一个啊比较有能力的孩子放入大学。啊，而不是说一定要把他放入一个什么大学我才露脸。所以如果你要是把培养孩子的能力啊一个就是能够融入社会的独立生存的社会人，把他作为一个目标的话，我想呢这个期望值是对的。啊，这个期望值是对的， 而不是家长的一个面子问题。 哎，他绝对不是一个面子问题。 说到这个焦虑，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比如说顿顿给孩子送饭，想着给孩子做什么好吃的，孩子才爱吃。在学校附近啊，租一个房子，恨不得就住下来陪读了。甚至还有很多高三妈妈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做了高三的全职妈妈哈。而有些孩子懂事的会觉得，其实是家长心疼孩子，就变成孩子心疼妈妈了。懂事的孩子会觉得，哎呀，妈妈，你不然抽出一点时间过你自己的生活吧，别天天为我操劳了哈。其实是不是家长对于高考方面还存在一些错误的认知，又理性的去引导孩子正确的看待高考呢？ 在对高考本身这个认识上啊，我们家长和孩子都要纠正一个认识，就是说，第一，高考是应试教育，如果你这么想，这是错的。它不是应试教育啊。第二，有好老师就有好分数啊，玩了命的把所有精力都去找老师，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忽视了家长的基础作用，这个是不对的啊。第三种错误认识，考上一好大学才能有好未来。我们承认大学彼此的实力各方面它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说它就是只有好大学才有好未来。对吧？最后一种是什么呢？只要孩子上了一个好大学就没我事儿了，我的家庭教育任务就完了。其实不是啊，所以这四个应试教育啊，好分数靠好老师啊，然后呢，考上大学才有好未来，考上大学我就完事儿了，这都是对高考的一种错误认识。 好，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鼠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助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哈，也希望在这段时间内，所有的家长能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哈，助学助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不见不散。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 让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就喝热露露。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北京市蓝天保卫战2018年行动计划最近正式印发。今年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全市 PM2.5 年均浓度继续下降，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具体都有哪些方面呢？一是强化重型柴油车管控，严格执行北京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淘汰方案，加快淘汰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运车，将高排放车治理作为重中之重，推进将低排放区由6环路内扩展到全市区域。二是严把机动车排放年检关，市质监、环保、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实施《北京市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计分制管理办法》，加强全市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的管理。三是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监管，要建立健全本行业领域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台账，鼓励优先使用电动或符合第四阶段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市环保质监部门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加强对在用叉车的精准监管，加强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超标的执法检查和惩戒力度。四，加强重点行业车辆加油站的排放监督。4月底前，市公安交管、交通环保等部门建立重型柴油车监管数据信息互通互联机制，建立机动车排放在线监控平台，在线监控的公交车不少于3000辆，对500辆出租汽车实施排放在线监控。五，加强油品质量监管，组织开展车用燃油专项整治活动，加强对本市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车用油品、车用尿素的监督监察。好了，听众朋友。